乔家睡了大概四个多小时，郭林就在旁边看了四个多小时，从天亮一直到天黑。最初的震撼、愤怒、烦躁、担心等等情绪，都在时间的消磨中逐渐归为平静。到最后，他只是歪着头看着乔家的侧脸，慢吞吞地抽着烟，或者干脆瞪着天花板发呆。想了很多种后果，包括他三个月后出来的最终检测结果，又或者是他跟乔家之间的结局。但是想了再多，也没什么实际的意义。如果人生会按照预想发展，他怎么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仔细想想，距离他上次思考耿伟怎么会喜欢上孟哲这个问题也没过多久，现在他就在完事之后开始琢磨自己是怎么栽在乔家身上的。追溯起来还真有点不可靠。实话说，若不是这次的事儿，他可能自己也没意识到。人民警察虽说就该为人民服务，但是为一个人做到这个地步，就算是耿伟他们不在旁边念叨，他也清楚是为什么。不接电话是因为他还没有梳理好自己的心情，还不知道该怎么来面对这份从来都不在他人生规划之中的意外。还没等到他想明白，乔家就找上门了，而且还将一切搞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。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，郭林瞪了睡得很死的始作俑者： 你小子打的也够狠的。 这四个小时是乔家这么多年以来难得清静的四小时，也是郭林过得最平静的四个小时。没有去考虑过以后的事情，也没有心情去担心抓不抓得到人，会不会暴露身份，彼此还可以走多远，就只是互相依靠的这么躺着，精神有些恍惚，心里却异常的平静。不过也只有这四个小时而已。乔家睁开眼的时候，本能地转头看了一眼郭林，后者正在抽烟，眯着眼睛，侧脸的线条坚毅漂亮。 哼，原来你也有文艺腔的时候啊。 郭林看了一下手上的烟。 文艺？我这叫糟心。 他已经套上了裤子，乔家还是赤裸着，也没穿衣服的打算。乔家翻了个身，长出一口气。 累死爷了。 郭林很想回一句自找的，但是话到嘴边，想起刚才的荒唐，终究还是说不出来。他有一种拿乔家一点辙都没有的感觉，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，做事不管不顾，简直跟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，说爆就爆。惹上这种人，不是自找死路吗？在心里叹口气，他自顾自地摇了摇头。 行了，你赶紧套上衣服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。 要走你先走，我现在动不了。 乔家反驳得干脆，他四肢平摊得成大字赖在床上。郭林皱起眉： 你难道还指望我把你抱起来啊？ 你敢我就敢。 扬起眉，乔家一脸谁怕谁。不过想也知道，这种话郭林只是说说。他伸手拿起乔家的衣服丢到床上。 快点吧，别再搞出事情了。 乔家嘲讽地耻笑了他一声，僵持地耗了几分钟，最后还是慢吞吞地拿起衣服套上。不过他说动不了也不是在夸张，基本上他现在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关节是不疼的。不止疼，骨头缝里还透着隐隐的酸麻。 操，果然纵欲过度没有好下场，早知道刚才我就悠着点了。 乔家穿得很慢，郭林就在旁边等他。房间中除了西索穿衣的声音，就再无其他了。刚才的疯狂几乎没有留下过多的痕迹，乔家和郭林的脸上也俱是一派坦然。对他们来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尴尬也没什么多余的意义了。按照之前的默契，一般他们相约在这里碰头，都是一前一后的来，再一前一后的走。但是今天的情况稍微有些特殊，乔家本来说让郭林先走，后者偏偏一反常态，要跟他一起从后门撤，甚至该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没吭声，一路跟着他回了家， 乔家一路上跟看怪物一样。 你什么意思呀？这是要做忠犬？暴风对我可不是全面放心了，就李岩一天到晚防小三一样的架势盯着我，还指不定在我家附近安插了多少敏感暗哨呢。你这么大大咧咧的出现，就不怕出问题？ 但是郭林只是沉默以对，他从酒店出来就一直很安静，深沉的目光不知道是真的在思考还是在走神。乔家套了几遍话也没从他嘴里撬出几个字，就懒得浪费力气了。反正最糟的情况，三个月后俩人得一起面对那张检测报告，理论上这个节骨眼还真没什么可怕的。不过到了家门口，乔家还是带着警觉性的四处看了看，觉得没什么异常才上楼。乔简正好在家，看见郭林的时候有点意外。 林哥， 最近怎么样？ 就那样呗。 乔简心情不错的凑上前。 你怎么来了？有段时间没见你了，我还以为我哥跟你…… 乔简对郭林的印象就是上次他哥对着电话愣神了很久的状态，但是之前郭林也跟他谈过关于乔家的事，他尽量少去问，因为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，所以他就算担心也不敢敞开了问。现在看见郭林跟乔家一起出现，不得不说他心里松了口气。至于为什么对于他哥和个警察的关系这么乐见其成，乔简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就是本能的觉得郭林是个可以依靠的人，有他在乔家身边，他就觉得他哥不会出什么大事。他倒不知道他哥跟郭林还真的是彻底亲密无间了。乔家看着乔简对郭林那股热乎劲儿就烦，他翻了个白眼去开冰箱，随手拎出来两瓶啤酒，但是还没等他打开，郭林就叫住他。 你这个时候了还是别喝这玩意儿。 那边瓶盖开到一半的男人皱眉。 什么意思？ 他那句忠犬只是开玩笑的，他才不信郭林就被他强了一次就转性了。这人骨子里就是只豹子，就算披着为人民服务的皮，也依旧盖不住身上那股算计的狠劲儿。郭林只是表情很平淡地走进厨房，挽起袖子。 你家里有米没有？给你做点粥。 靠，你别吓着我，你吃错药了。 乔家那表情跟噎着一样，对于这种挑衅表现得很无动于衷。郭林回头招呼乔简。 哎，过来帮个忙，你家米在哪里？ 在下面的柜子里。 乔简倒是极度合作，他主动过来指给郭林看，俩人一个洗米一个拿菜，走到冰箱旁边，觉得乔家碍事，还往旁边拨了了一下。乔家愣神地看着眼前这一大一小跟亲兄弟一样的合作无间。 操，郭林这鸠占鹊巢的也太理所应当了，真当是自己家呀。 想发火，却在视线转回郭林认真切菜的侧脸时，把剩下的话憋了回去。不知道是他以前没注意过，还是鬼遮眼了，为什么从刚才开始，他就觉得郭林长得其实挺不错的，尤其是侧脸的线条特别舒服，从鼻梁往下，沿着紧抿的嘴唇一直到下颌颈部，所有线条都流畅得像画的。那时候他坐在郭林身上，从上往下看着他高扬着脖子，双眉紧皱，嘴巴微微张着，整个角度都完美的无法挑剔。乔家下意识地眯起眼睛，脑海中关于郭林的几个瞬间怎么样都抹不去，甚至光看着他洗菜切菜都微微有些兴奋。 这个情况有点不妙啊。 暗自悲叹一声，乔家用上最后的理智让自己掰回了目光，一边自言自语骂了几句不怎么好听的粗口，一边晃荡到客厅那边打开电视，顺便拧开了一瓶矿泉水。而郭林是在他离开厨房之后才回过头，复杂地看了乔家一会儿，一直到乔简叫他才回过神。郭林的手艺，乔家这俩兄弟都不是第一次吃，以男人来说，他们两个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能够忍着那股油烟味做出一盘正经的菜。乔简因为一直在家还好点， 乔家因为体力消耗过大，整个人跟饿死鬼投胎一样，几乎吃掉三个人的份儿。乔简后来都看傻了，洗碗的时候一个劲儿的转头看乔家，心里嘀咕着他哥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。